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一，北京晴，6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落实19大精神，各地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提速，让乡村美起来，环境好起来，村民富起来。 中办国办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明年起在全国试行。 中宣部印发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的通知。 六部门要求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 特别策划《中国经济新时代》第四篇《供给侧的加减法》，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播出乡亲们的定心丸。 众说19大，对话编剧赵东龄，文艺作品应该对社会问题发声。 各级积极开展街面集中救助行动，帮助生活不着流浪乞讨人员过冬。 四名在尼日利亚被绑架的中国公民获救。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新农村建设，建设美丽乡村，让乡村更美，环境更好，村民更富。请听央广记者王成林、江西台记者李轩、山东台记者姜文超的报道。 啊，这个是宁波水蜜桃示范园， 哎， 这是有几千亩啊。 嗯，对， 目前呢有中国水蜜桃第一村，宁波市奉化区新建村，是个3A级景区村庄。村外有几千亩桃树，汇集了100多种名优桃树品种。村支书唐敦大说，桃子每年为每户桃农增收5000多元。 人家来光来这个桃花一开就好开了。 像新建村这样的3A级景区村庄，宁波有39个，5年后要建1000个 A 级村庄景区。宁波市旅游局规划处处长刘伟国说，就是要以景区化思路打造美丽乡村，让每个村庄都有优质旅游元素，增加村民收入。 要利用现在乡村的自然山水、历史人文、田园风光、农业产业等等，让游客过一过乡村的生活，我们叫乡愁啊。 浙江安吉以垃圾分类为抓手和突破点，推进美丽乡村长效管理，改善乡村环境。如今村庄环境优良率已接近97%。安吉县美丽乡村长效管理办主任于凯， 引进先进的物业进农村，实行专业的保洁，进行专业的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推进就是垃圾不落地，促进村庄环境的进一步提升。 物业公司进农村，环境卫生大改善，直接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幸福感。凌峰街道木莲坞村村民郑红丹， 现在的环境呢，住起来比以前呢好很多。 江西省新余市实施城乡一体化供水，将优质水源引进农村，构建同网、同价、同质，直到用户的城乡供水安全保障体系，改善农村饮水环境，确保全市农民用上安全方便的自来水。雨水区先来办事处郭家村村民郭胜珠， 现在每家每户都安装了自来水，现在都是健康的水、放心的水啊。 在新农村建设中，新余市还加快建设大型沼气站，发展养殖沼气、有机肥、无公害果蔬种植的绿色生态循环农业。雨水区罗房镇是畜禽养殖重镇，以前猪场多，养殖技术低，水面污染严重，他们就引入第三方治理，建设大型沼气站，使所有养殖场达到零排放。该镇院前村委咸宜村小组村民郭善斌说，沼气站建成后，村里环境、村民生活改善很多。 以前农户家里的死家禽还有一些死猪到处乱扔，弄得外面好臭，现在建了沼气站以后呢，他们都回收了，我们可以用沼气来做饭，卫生又干净。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山东省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淄博市启动旱厕改造工程后，37万多户农民用上了无害化卫生厕所。张店区中部镇村民李炳荣家修了化粪池和集便器，安了坐便器， 他说改造费用每户约1000块钱，政府都掏了。 咱们没必要的，苍蝇蚊子是明显的少了，就卫生了。 明年底山东省将实现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除了改厕，山东各级财政还投入巨资完善环卫保洁垃圾处理体系，实施文化项目，让文化元素融合到美丽乡村中。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方案指出，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形成相应的鉴定评估管理和技术体系、资金保障和运行机制，逐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于芳表示，方案补充完善了3项内容。 第一个呢，是将这个赔偿权利人的范围从省级政府扩大到了市地级政府，提高了我们赔偿的工作效率。第二个是要求地方呢细化启动这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一个具体的情形，明确了我们启动赔偿工作的一个标准。第三个方面呢，健全了这个磋商的机制，规定了这个磋商前置的程序。如果磋商没有达成一致的话呢，赔偿权利人呢及其指定的部门或者是机构，应当呢及时提起这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 方案明确，自2018年1月1号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方案的出台呢，标志着我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呢，已经从先行试点进入到了这种全国试行的一个新阶段，和我们现行的以这个非政府组织为主体以及检察院为补充的一个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呢，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主体制度。这个呢，是对我们现有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新华社消息，15号到17号，中联部副部长李军率19大精神对外宣介团在苏丹出席全国大会党思想研讨会，举行专题宣介会，会见苏丹副总统、议长等政要，并接受记者采访，全面宣介19大重要成果。 央广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通知，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队员们回信的重要指示精神，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做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通知要求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和单位要广泛开展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文化进万家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等文化活动，组织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社区、工矿、校园、军营，深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为广大农村和基层群众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推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努力建设具有地域文化特点、深受百姓欢迎的文艺小分队、文化工作队等。 中宣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通过加强网上主旋律宣传、深化网上主题教育活动等，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表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有利于解决我国网络空间现存问题。 这里边呢，是我们国家呀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它的一个有条不紊的一个既定步骤，同时也是针对我们国家网络空间在已经基本实现网络空间清朗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一些客观问题，比如说恶意的炒作、网络的水军、网络的暴力、网络欺凌、造谣污蔑、诽谤等等。 针对文化方面，通知要求要坚持用优秀文化充盈网络空间，不断增强广大网民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支振峰， 它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甚至种族虚无主义的一个回击。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价值观的自信又是文化自信最本质的体现。 此外，通知还要求要充分用好网络手段，通过网络直播、网络视频、网上交流等形式，为党员干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搭建网上学习平台，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大对突出问题、问题网站专项整治力度，持续不断净化网上舆论生态。 中国经济新时代， 钢铁、煤炭去产能超额提前完成今年任务，高新技术等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速，粮食总产量创下历史第二高产的同时，结构不断优化，这一系列成果显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国经济新时代今天播出第四篇《供给侧的加减法》，采制央广记者刘一晨。 那底下现在还有多少斤啊？ 现在还有300多万，那将近400万，都已经看不见 了。十一月末，河南省一煤集团的一处煤矿迎来了验收检查，与河南省今年关闭的101对矿井一样，这里的井口已经封闭。随着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不断推进，钢铁煤炭行业本年度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已经全部提前完成。除此之外，截至十月末，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0258万平方米，下降10%以上。去杠杆方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降低0.5个百分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减法显出了实效。过去的低质供给已经不能再满足今天中国的真实需求，急需在供给侧做出更多适应需求、能够培育支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的加法。以小小的芯片为例，这个手机、电脑乃至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不可或缺的关键零部件，进口依赖度超过90%，年进口额超过2500亿美元，是我国每年进口额最大的产品。不过，这一局面将随着2018年我国第一个自主产权三维立体闪存的正式量产而被改写。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 从无到有，这不仅是填补国内空白、打破垄断，更是改写全球芯片产业的格局。 而类似提质增效的加法究竟有多蓬勃旺盛，投资的走向或许是最实在的证明。一至十一月，整体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 这个技改的投资，还有高技术产业的投资，都增长在14%和15%左右，第三产业的投资也增长10.1%。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12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则再次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列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党校教授韩宝江：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它纳到这个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当中，很显然它的地位不一样，它就不单纯是为了那个解决临时经济问题的那种短期效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向长期效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50000平方公里的科尔沁沙地是我国沙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位于它南部的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超过60%的土地是沙地，常规种植农业发展非常艰难。2002年，当地在荒沟里尝试种上扁杏，几年光景，扁杏长势旺盛，旱涝稳收。但最近当地有乡亲对还要不要继续种扁杏犯了嘀咕，这是怎么回事呢？央广记者黎正祥、宝音近日到奈曼旗土城子乡进行了探访，请听报道乡亲们的定心丸。 这地方就是很阴影车。 通辽市奈曼旗土城子乡平顶山村，大型机械正在平整土地。徐秀春拿着铁锨，把挖掘机压过的这些硬块铲平。 那你自己，你看着你没消农的地方，你就修修。 就是为了明年种的时候更顺利。 对。 从2002年开始，在村党支部书记杜福明的带领下，很少几个人在荒沟里尝试着种上了扁杏。 03年的时候，我们地毕竟是一开始栽的时候，就是人不能认识嘛。我那时候就栽了10多亩一点，种扁杏，以前也没有人种过，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后来一点点这杏树就长起来了。这几年就是见到效益比以前大了，因为它树也大了嘛。 今年奈曼旗大旱，与耕地绝收减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扁杏有着稳定的收成。看到这情形，徐秀春打定主意要扩大种植规模，但一盘算， 有人有了顾虑。 现在再等到那个正好也升过期了，然后咱说这土地不就变了吗？就有顾虑。这栽了，你看等长起来了，说这地又变了，就不想栽了。 正在大家瞻前顾后的时候，十九大报告中对于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政策的明确表述，又让大伙重新燃起了希望。 就是看电视嘛，开十九大时候，然后就一说这土地又延长了30年了，这人们就讨论了。有的人说了这回行了，可以放心了哈。然后有的人还说，还得观察观察，意思说的。这也不一定吧，当时还有政府的领导，还有我们村书记，他们就说开这样会说的话还有假吗？是吧？你就啥吧，放心吧，肯定就是定下来的事儿了呗。 有了这颗定心丸，那就说干就干。 十九大之后是时间不太长嘛，我们这块就开始平整土地了。你就像这地方，你没看到吗？就都是修成这样的，就是比以前是的好多了。这一片一片都连片的，全都修了。就老百姓积极性可高了，来年就是大量的栽，这不还30年吗？这30年当中，这果树这不就长得老大老大的嘞？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今日对话嘉宾：作家、编剧赵东林，采制：央广记者柴安东，山东台记者姜文超。 检察官的职责，永远是追求事实。 这段时间影视剧《因法之名》全剧杀青，作为编剧的赵东林正在忙着做最后的剧本修订。这位名列中国编剧作家富豪榜前几名的老太太，如果她愿意，应该会有很多商业大片找她做编剧，可她非要跟自己较真，去啃现实题材这根硬骨头。 演《红高粱》那么大的骨头，我4个月就完成了，但这个《因法之名》我整整写了1年还多。我记得光大纲就写了14稿，就怎么能够既反映我们法治进步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又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我们这些问题是出在法治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翻开赵东林的编剧履历，我们可以看到一串长长的影视剧名单，除了《红高粱》《北方有佳人》和《沂蒙南下》这样的大制作，更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创作事业从来没有离开中国法治进程。 那我这个呢，不能说是单纯是写哪一个案子，我到最高检采访了一系列的这种冤错案，加上自己的艺术创造来写的。 赵东林说，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并提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他认为这两者是关联的，也让他愿意敢于从事法治题材创作。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缓解社会矛盾呀，保障市场经济啊，我觉得可能都需要通过法治的手段来实现。我觉得作为一个剧作家，我不满足于只写娱乐产品，还应该对社会发声，对社会问题发声，应该关注社会的进步。 央广消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12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听取和审议民革第12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央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审定提交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及事项。 随着大范围降温和雨雪天气到来，民政部要求各地要加大对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各地纷纷组织开展街面集中救助行动。央广记者车丽、青岛台记者雷磊、河南台记者穆迪报道。 晚上8:30，青岛的室外温度显示为-7度。青岛市救助管理站的集中救助小分队带着棉衣、棉被、方便面、饼干和水，兵分三路，沿街寻找露宿街头的流浪乞讨人员。青岛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李大鹏在青岛市莱钢立交桥桥底遇到了一位在街头露宿的老人。 怎么称呼你啊？ 我小莫，56了，他俩出来打工了。 这样 进完 工作，跟我们回那就是站吧。 先能暖和一晚上睡一晚上。 先是电阳太冷了，这个别冻着，好不好？等明天暖和了，你要有什么事，你要再找人再出来再找。 800公里外的河南大部分地区，近日也迎来了今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郑州市2017年冬季专项救助自今年10月26号开始，目前已累计救助1750多人，在河南郑州紫金山立交桥下。郑州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开着临时救助车进行巡逻， 遇到疑似流浪人员便上前询问。 走，咱们拿了东西， 谢谢。 好， 哎，到救治院会你送回家啊。 好， 走吧。啊，有暖气。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刘涛表示，要组织开展街面集中救助行动，特别是要做好对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行动不便人员的救助工作。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增设流动救助点，设立临时避寒场所，方便流浪乞讨人员就近求助避寒。同时，我们对救助管理机构也提出要求，24小时接受救助服务，加大呢身份甄别的力度，加强跨省的联动寻亲工作。 党的19大报告指出，要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在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指挥控制站，记者现场感受到了一些变化，请听央广记者娄思佳采制的报道。向军民融合要战斗力， 给火箭做一个相当于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火箭现在状况怎么样，工作正不正常。 在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指挥控制站，工程师胡杰通过一体化综合指挥显示系统严密监控着火箭飞行状态。胡杰说，这套系统就是我国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技术成果。 因为我们肯定是没有这个技术能力来做这个操作系统的，所以就要通过第三方的公司为我们搭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我们自己业务的一些开发。 像我们以前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有点像闭门造车。 指挥控制站一室副主任陈阳在基地工作多年，感触就更深。他说，以前军队关起门来搞科研，效果其实并不好， 但做好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的话，跟行业上的其他的应用还是有相对落后的地方。 19大报告中关于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的论述，让陈阳和战友们感到特别振奋。指挥控制站政委王军说，在推进军民融合方面，他们是全基地最早吃螃蟹的试点单位，如今取得的成绩也最大。 一些研究场所跟地方院校主动要跟我们接洽，他们有需求，我们这是实践的一线。在学习十九大过程中吧，一个是我们要提出来人才培养的给规划了，通过一些高水平的人才引进，是吧，再跟部队的实际、跟我们的人才的实际、跟我的任务的实际要对接起来，推动战斗力升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第二架国产大飞机 C919 昨天首飞，中国证监会全年罚没款超73亿元，世界旅游联盟总部正式落户杭州，请听报道。 上午10:34，国产大飞机 C919 第二架，也就是102架机，从上海浦东机场第四跑道腾空而起，顺利实现首飞。飞行2小时后，完成预定试飞科目，于12:34安全返航着陆。这意味着 C919 大型客机进入逐步展开全面试验试飞的新阶段。中国商飞试飞中心测试部部长102架团队负责人毛维介绍说，和 C919 101架相比，102架机的首飞有很多拓展。 首先，我们的飞行的高度是有变化，除了在10000英尺做一些检查之外，我们会上升到15000英尺。第二个是速度，速度我们现在是放开到了290节的限制，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飞行安排的速度呢是在250节左右。另外还有个，我们在空域里面会做整个起落架的收放的实验，也做那个紧风翼的收放，所以我们的任务要比101当时首飞要复杂。 根据项目计划 ，C919 研制批将投入6架试飞飞机进行试验试飞。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最新数据统计显示，中国证监会2017年以来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6件，罚没款金额73.24亿元，是去年全年的1.7倍。市场进入36人，预计全年市场进入人数将再创历史新高。今年5月，证监会对汇球科技发布1001项议案等7宗汇球科技P2P信息违法违规案作出行政处罚及市场进入决定。张小军在当时表示， 所以证监会呢还将继续坚持全面依法、全面从严的监管要求，零容忍、坚决打击，让违法者呢没有藏身之处。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世界旅游联盟昨天在北京与浙江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文件，世界旅游联盟总部正式落户杭州萧山湘湖。根据此次双方签署的文件，世界旅游联盟和浙江省政府将建立紧密合作机制，共同推进联盟总部基地建设和运作，深化国际旅游交流合作。世界旅游联盟秘书长刘世军， 这份文件的签署是世界旅游联盟 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呢，这个朝着世界旅游联盟共同发展、双向共赢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昨天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选出了12名代表，确定了3名候选人的递补顺序，并予以公布。主席团已将选举结果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代表资格审查。 国家卫生计生委数据显示，截至今年，我国大病保险覆盖城乡居民超10亿人，部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80%到90%。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距2020年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还有3年时间，每年还有超过1000万贫困人口需要脱贫，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央广网评论指出，要完成这个任务，社会组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解决了导致贫困的主要问题后，更加深入细致和长期的工作需要社会组织的微观经验和力量，防止脱贫后再度返贫。 近年来，一些影视公司打着招聘演员、摄影助理、导演助理等幌子，收取应聘者大量费用后，再以锻炼和体验生活的名义将他们层层转手，送到影视基地当群众演员，此前承诺的工资也无法兑现。 新华网评论认为，影视招聘乱象的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了，暗藏的潜规则备受诟病，相关部门也该出手整顿一下了。 最近一档名为《国家宝藏》的综艺节目在第一期播出后获得了网民9.3分的评分，成为当下最热综艺节目之一。 经济日报评论指出，明星退场，文化登台，在内容、质量、品位等方面创新提升，是避免过度娱乐化的单调、肤浅和乏味倾向的有效方式，更为观众带来沁入心灵的文化体验。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昨天证实，当地时间14号凌晨5点，4名中国渔民在尼日利亚拉各斯以东的莱基港附近捕鱼时被海盗绑架，海盗的船只随后驶往翁多州方向，被正在巡逻的尼日利亚海军舰艇发现。当地时间16号，尼军方和绑匪在翁多州水域发生交火，4名中国公民被解救，其中3名中国公民在绑架事件中受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16号登陆菲律宾中部的台风启德引发大规模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至少29人死亡、23人失踪。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表示，台风启德已在非中部地区造成5万个家庭共约22万多人受灾，其中已有约9万人转移至政府设立的264个疏散中心。 智利国家紧急事务办公室昨天说，该国南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18人失踪，另有12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二艘龙飞船昨天顺利飞抵国际空间站，太空飞船正式驶入重复使用时代。 投资5万，月返1500，小小快递柜如何生出15%的年化收益？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江小晨，文琪主播郑兰、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 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